恭读路加福音第二章。那时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谕，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记。这是在基里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次行的登记。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。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，也从加里利亚纳扎勒城上犹大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去，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分娩的日期满了，便生了他的头胎男儿，用襁褓裹起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。在那地区有些牧人露宿，守夜看守羊群，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，上主的光耀环照着他们，他们便非常害怕。天使向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看，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，今天在大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，他是主墨西亚。这是给你们的记号，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。忽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，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往天上去了以后，牧人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且往白冷去，看看上主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。他们急忙去了，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，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。他们看见以后，就把天使对他们论着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。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，反复思想。牧人们为了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一切，正如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样，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。满了八天，孩子受割损，遂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。按梅瑟的法律，已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，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，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，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盎，这人正义虔诚，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他曾蒙圣神启示，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福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。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，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，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西莫盎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，为做启示一邦的光明，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 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。西莫昂祝福了他们，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，看，这孩子已被立定，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，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又有一位女先知亚娜，是阿希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，已上了年纪。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七年，以后就守寡，直到84岁。她斋戒祈祷，昼夜侍奉天主，总不离开圣殿。正在那时刻，她也前来称谢天主，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着孩子。他们按着上主的法律行完了这一切，便返回了加里利亚，他们的本城纳扎勒。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，充满智慧，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。他的父母每年于月节往耶路撒冷去。他到了12岁时，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。过完了节日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未发觉，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，遂走了一天的路程，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，既找不着，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。过了3天，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。他正坐在经师中聆听他们，也询问他们。凡听见他的人，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止。他们一看见他，便大为惊异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，孩子，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？看，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找我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？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。他就同他们下去，来到纳扎勒，属他们管辖。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。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，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，渐渐地增长。